懂得，她就是你的新娘，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，对与待哭或许都要走向 引领绿色修行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322、3118388。 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速完为止。 活动详询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多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这羊年头一个羊娃，正好落到成都妇产科医院。他妈妈叫王霞，他女儿叫涂小轩。他落地的时间正好是羊年0:01。在全国计算起来也没有超过他的，纯属是羊年第一娃。您说人家这当妈的多会生啊，这点儿怎么掐的这么准呢？就这孩子多大的福分呢，刚一降生就给家里挣来1172克黄金做的金羊，就这么点孩子就能挣钱了，谁不高兴啊？哎呀，把他母亲给乐的，医院也乐坏了，管他叫英雄妈妈。哎，在经历了13个小时的痛苦折磨之后，终于孩子顺利产生下来了。这有照相、合影、送金娃，报纸也登，电视台也广播，电台也播，家喻户晓啊。这事儿引起全国的轰动啊！有人就说了，此事功德圆满了，那么事情到这儿该画上句号了，下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哎，您说错了。刘瑞奇这个人呢，这脑瓜从来不闲着。羊年寻羊娃的事儿刚刚落定，刘瑞奇坐在他的办公室，灵光一闪，又有了新招了。他把袁乃忠给找去了。老袁呢，你问过了吗？这个羊年第一娃体重是多少？都公布了，3200克。哦，准吗？一点也错不了。好，你再到金店做一个3200克的金羊，做工越细越好，分量分毫不差。袁乃忠就明白了，听说这刘老总又有新点子了，员工上下议论纷纷呢，又做个金羊干啥呀？谁心里头也没数。书说简短，3200克的金羊做成了，刘瑞奇这才宣布要在网上进行拍卖，拍卖所得的钱全都无偿的捐赠给少年儿童基金会。恒源祥是分文不收啊！哎呀，结果在网上这一拍卖，那场面您是没看着啊。那位说你看着了，我也没看着，我是从资料上看到的，我是听朋友们跟我讲的，那场面之热烈难以形容啊！3000多克重的金子啊， 这金羊有收藏价值啊，这一拍卖卖到多钱呢？当时的钱卖到50万元。这50万元买家是非常高兴，他也是制造纺织公司的一个负责人，是个大胖子，花了50万买这个金羊，双手捧着也照了相，满脸是幸福的笑容啊。羊年得金羊，又顺利又发财，简直是再好也不过了。哎，您说这恒源祥这一年之中连中3元，名声鹊起呀，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，都是刘瑞奇的功劳啊。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之后，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，您说说看，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重，就是什么东西最贵重最值钱。可能您听完之后就笑了，这题太简单了，那还用问吗？黄金呗。哎，要说黄金比较贵重，你像中国有很多的话呀，说话之前叫金玉良言，读书之前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男人有骨气不给女人下跪，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等等等等，总之一切美好的语言都跟黄金有关，事实也是如此。但是恒源祥出了一个招，这招可厉害，比黄金还要贵上多少倍。什么东西？一斤羊毛。这又是刘瑞奇想的点子。哎，这是在2001年7、8月间，上海、北京等地媒体相继刊发了一条新闻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题目叫什么呢？请您竞猜，一斤绒线价值几何？文章介绍说，恒源祥将于当年9月举办一场大型慈善拍卖会，所拍款项将全部捐给上海、无锡两地的慈善机构。贩毒者对拍品的估价接近的时候，可以获得到精美的礼品一份等等等。如果文章到此结束呢，其实啊算不得什么新闻的。为啥呀？因为恒源祥素有义商之称，多少年来一以贯之地热衷于助残、助困、助学等社会慈善事业，每年都拿出10%的利润回报社会，这慈善的善举啊早已广为人知。但是引起大家兴趣的是，他的拍品是啥呀？是一斤毛线。哎呀，您说说，又是大型拍卖会，又是款项捐给福利院，又登报纸，又让读者竞猜，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、兴师动众啊？结果竞拍的竟是一斤毛线，那么能拍几个钱儿？把一斤毛线拿出来拍卖，你说没有人捧场，看他怎么收拾残局，他就等着丢人现眼吧。也有人不屑一顾，哼，哎呀，要说刘瑞奇、恒源祥过去是大红大紫、名冠江湖啊，玩到了今天是山穷水尽呐、只好拿一斤小儿科的毛线来忽悠大伙儿。哎，一时之间，质疑声、批评声、讽刺声是不绝于耳啊。大家知道刘瑞奇又要粉墨登场了，又要呼风唤雨了，只是大多数的人呢并不看好。预测往日过五关斩六将的刘瑞奇，这一次将以走麦城收场啊。所以有些关心刘瑞奇的朋友私下里就劝他，老刘啊，算了，办任何事情三思而后行啊，你还是要谨慎为妙啊， 一招棋错，满盘俱空啊！恒源祥的美誉度、知名度，不就垮了吗？这是关心刘瑞奇的。其实恒源祥的职工却是信心满满。大家知道，老总从来没打过败仗，那是常胜将军。他策划的每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件事会失败的。这一次拍卖一斤毛线，肯定能够功德圆满。不信咱们看着，老板绝不会失手。所以恒源祥的人呢是信心满满呢。这拍卖会在没举行之前，或者媒体就炒作开了，这叫预热呀。拍卖会尚未举行，很多的读者都得到了这个消息了，对拍卖一斤毛线表示出来浓厚的兴趣。有的人非常关心，来电来信者不在少数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这个事情的看法。咱举个例子说啊，像湖北高阳读者来信就说，恒源祥是中华民族工业的骄傲，因为有了恒源祥，外国毛线在中国市场上无立足之地。我相信恒源祥的产品是无价之宝，我期待着恒源祥给我们带来又一次惊喜。还有一个叫苏秀的网友在网上发帖力挺，他反问道，说外国有天价的金羊毛，凭什么像我们中国就不能有自己的金羊毛呢？恒源祥此举意义重大，将能打破崇洋媚外的怪圈，开创中国金毛线的新时代。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啊，看刘瑞奇这一次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，把一斤毛线给玩转。媒体也在纷纷猜测这斤毛线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果不其然，不久啊，坊间就开始流传这斤毛线的种种神奇故事了。归纳起来有三大看点。你想要普通的羊毛能吗？它肯定得有来头啊。这三大看点的第一点是原料考究，那不是一般的原料。说这种毛线呢，源自澳洲的美丽诺羊。说一头美丽诺羊身上啊，一共长了6000万根羊毛。你看，真有细心人，怎么数来的？说每平方厘米是65根，每年长8厘米。这种羊毛平均直径是15到20微米，仅为人这头发的1/5，又称金羊毛。美丽诺羊在西方世界被传的是神乎其神，因此用这种纤细柔软的美丽诺羊羊毛，他织的这个衣服受到全世界消费者的欢迎和追捧，无不以穿此珍品为荣。看我，穿的什么知道吗？什么名牌？美丽诺羊。第二一点是什么呢？加工精致。我说这个加工精致不是一般般的。说那丝织品毛料怎么讲究，比那要讲究千倍万倍，得国际羊毛局认证，得中国毛纺局认证，层层把关呢。要质量不达标，那是绝对过不了关。您说难不难吧？除了以上两条之外，这一斤毛线它的意义非凡，它是恒源祥创立70多年以来第1亿斤毛线。1亿斤呢、极具收藏价值。还有一层含义，最后经过精确计算，恒源祥生产的1亿斤毛线刚好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。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呀、 那怎么计算球来的？那是科学家的事儿，当然咱不会计算了。而这第一亿斤毛线是连接太阳的那一段，一斤毛线笼罩了这么多美丽的光环，无怪乎刘瑞奇借题发挥要大干一场了。简短解说，到了九月上旬，这第一斤毛线在无锡工业园区下线了。厂长陈伯清请人做了个特别精致的红木方盒，用金黄色的丝织棉垫做内胆，把这斤最宝贵的绒线放了进去。九月十九日上午，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，这陈伯清陈厂长开了一辆披红挂彩的车子，一路之上是敲锣打鼓赶往上海。当陈伯清兴致勃勃地把这第一斤绒线交到刘瑞奇手上的时候，刘瑞奇手扶着毛线是感慨良多呀。他想起来沈莱州先生70多年的创业老字号恒源祥的艰辛，想起自己接手恒源祥后所走过的风雨历程，想起有南京路上一家小商店发展成为大企业集团的辉煌，想起几代恒源祥人不懈的努力，他的两眼湿润了。旁人看得清清的，刘瑞奇好像没激动地哭了。他恭恭敬敬接过红木盒，而后把它摆在最显眼的地方。这件事情是告诉世人，恒源祥将永远是绒线业一颗挺立的青松。到了2001年九月十九日，也可以说阴历是九日，这天晚上，恒源祥大型慈善公益拍卖会在上海南京路新世纪广场举行，由上海东方国际拍卖公司的徐建中副总经理主拍，那是大人物，他主拍的时候太少太少了，本身就吸引力。被称为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花灯齐放啊，游人如织啊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往世纪广场，看看这一斤神奇的毛线是花落谁家。开拍的时间将近了，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，是人头攒动啊，整个拍卖会现场人声鼎沸，哇，气氛相当热烈，把拍卖台呀挤得是水泄不通啊，很多的民警，很多的工作人员都维持秩序。当主持人宣布开拍开始的时候，身穿红色旗袍的李姨小姐先登台了。李姨小姐长得漂亮，个头也高大，手里捧着红木盒，上头盖着丝绸，走到台的中央，哎呀，底下的人呢，记者居多呀，就喊拿得近一点，让我们开开眼，我们要拍开拍镜头，让我们看清楚一点。李小姐微笑着走到台的最前边，把蒙着的丝绸掀下去，轻轻地把盒盖打开，对准大家，让大家仔细观瞧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底下的人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聚光灯闪闪呐、啊，哎呀，照着无数无数的镜头，人们睁开了眼了。这是开斯米羊的羊毛啊，还是美丽诺羊的羊毛啊，真好看，真尊贵啊，人们是赞不绝口啊，一浪高过一浪的叫好声震人的耳朵都要聋了。 再看刘瑞奇，今天格外的精神，西装革履，小头梳的也挺平整，打着大红的领带，精神抖擞的走到麦克风前，大念阳经。念什么阳经啊？首先他介绍了这金毛线的特殊意义，就是咱说过那三点。他讲完了之后，竞拍开始了。竞拍者如上战场的勇士啊，手握着架牌，严阵以待呀！啊，哇！有的人一看头一个举牌的十万，这是开价。第一个报价者报了价之后，激起全场观众的一片惊呼：哇！一斤毛线就十万呢、啊、这是刚开头啊啊！大伙儿身不由己的翘首仰望，这是哪家，这谁呀、啊、都没看清举牌这人长什么模样。紧跟着又有人把牌高高的举起，多少啊？20万，超过那位一倍。20万，人一听啊，又骚动起来，哇，真有钱的啊，超过一倍。此后是一路飙升啊，书说简短，30万、40万、50万、60万、80万，竞拍者们飙上劲儿了，争先恐后往上抬价。因为咱中国有钱的人太多了，到了这个节骨眼儿，宾上了，我绝不能自甘落后，说什么这金毛线我得势在必得。到这时候连拍卖师脑门子都冒汗了，拍卖师是久经大敌呀、啊、什么场面没见过呀，但是说一金毛线抬的这么高的价钱从来没有过呀，现在到了80万的天价，拍卖师这心里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个劲儿跳，脑袋上都冒了汗了，心说还有高过80万的吗？啊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哎，真有不听邪的，有人把牌高高举起。85万，我加5万、啊、我的天哪，还往上涨呢，85万。拍卖师擦了擦汗，85万，他举着锤子又问，85万，刚念的第二遍，有人高高的把价牌举起，88万。哟，拍卖师一看又涨了3万，88万，这下全场都开锅了，人们不约而同的就看呢，谁呀、啊、这是，谁家这么有钱呢，出这么高的价钱买一斤毛线呢？哎，大多数的人不认识他，有少数的人还真就认识，一瞅这红脸胖子，这是一个能有250多斤，人高马大的，那不是老凤祥金店的掌柜的吗？齐庆金，齐经理呀、啊，对，是他，怪不得呢，这么大方啊！金店有钱呐、啊，齐胖子家有的是钱呐、啊。哎呀，看来他是势在必得了，再不会有人出价能超过他了。齐胖子心满意足，心说这就是我的，我来的时候就做好准备了，今天我是最大的赢家，我出的这价谁也超过不了了。结果能人背后有能人呢，他没想到报价师刚念的第二遍，突然有个细高挑大个子把牌子举起，89万，我压你齐胖子1万，哇！ 89万了，再加一万就90万凑整数了。这谁呀？这位不认得。再看那个人也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拍卖师再次拿手帕擦了擦汗，哎，恢复平静。89万第一次，89万第二次，中间的间隔就是30秒钟，这是规定的。如果锤儿一落地，那就算结束了。好难熬的30秒钟啊！再看全场上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再敢挑战了。30秒钟到了，拍卖师把锤子高高举起，89万第三次成交，啪，一锤定音。什么叫一锤定音？这就是一锤定音呢。哎呀，老百姓啊，心里这个痛快，这个过瘾就甭提了。真没想到啊，我这恒源祥真了不得，这刘瑞奇这脑瓜也太好使了。你大伙儿说说，这一斤毛线能值多少钱呢？充其量几十块钱，卖到89万的天价啊，超过了万倍啊，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呀，简直是又敬佩又妒忌。刘瑞奇当众宣布，拍卖款全部用作慈善事业，一半捐给黄浦区残疾人联合会，一半捐给无锡惠山残疾人联合会。恒源祥是分文不取啊。就这件事情引起多大的轰动，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是大肆报道。这正是有勇无谋难逞强，有智无勇也平常，华山论剑谁胜出，智勇双全是栋梁。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，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，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，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。别对我抱歉，也总觉得对我亏欠，现在他在你的身边，就对他好一点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回到了原点，总有那一天相遇的瞬间，决定那些冷漠的从前已走远。别对我，别对我，总觉得对我亏欠，现在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一点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 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话说2008年的11月，哎，到这时候北京啊，已经是冬天了。往年比较冷，哎，今年难得的遇上了小阳春。什么叫小阳春？它不冷，所以天安门广场上的游人很多很多的。看着天安门广场，人们一个个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啊。突然有人发现这长安街上来了车队了，哎呀，能有100多辆豪华大轿车，秩序井然，排列有序，是浩浩荡荡缓缓行驶在长安街上。车队到达天安门后，拐入广场西侧大道，一辆接着一辆鱼贯而入，开进人民大会堂东大门的警戒区内，慢慢停下了。车门打开，从车上呼啦啦下来了一大群人呐，嗨呀呀，足有好几千人呐。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迅速集结，排成方队。只见他们的着装是非常整齐，仪表端庄，无论男女都是清一色的深色的西装，哎，而且是带着花的衬衣，还打着各式各样的领带。女士虽然不打领带，但是都围着各式各样的围巾，下边都穿着锃亮的皮鞋，每人的胸前都挂着一块红彤彤的代表证。在领队的指挥下，但见他们一个个是精神抖擞，昂首挺胸，登上了台阶，步入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正门。那附近的游人多了，这游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呢，一个个是议论纷纷，哎哎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召开两会啊？有的人就说，得得了，别瞎白活了，开两会是春节过了以后开，现在什么时候啊？11月份了，开什么两会？那什么哪儿的元首来了，元首也不能载这么多人呢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到底干啥的？人们怀疑啊，有的走到近前仔细看看那代表证，终于弄清怎么回事了。哦，一看才知道，闹了半天呢，是恒源祥的人在此开会，代表证就说明他是恒源祥的人，可以进入人民大会堂。有的人知道恒源祥，哈，那是高山打鼓有响动的人物，高山点灯名头亮的老字号啊，中国的绒线大王啊，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啊，啊，谁不知道啊？中国体育代表团姚明他们穿的国旗色的出场服，那都是出自恒源祥提供的，那服装又庄重又漂亮又气派，给咱们中国人长了脸，争了光啊。有的人就说，你这啊，这恒源祥也太牛气冲天了吧，怎么敢跑到人民大会堂来开会啊？那可是党和国家开重大会议的场所啊。那当然了，我们还没听说过哪个企业在这里开过会呀，没听说过。真的，恒源祥真有能耐，咱得服人家。上海位于金陵东路358号的恒源祥大楼，白墙壁，蓝玻璃，花雕栏，哎，圆形的拱门，大楼的正面，巨大的北京奥运会标志和鲜红的恒源祥三个大字，从6楼顶上一直到2楼，离着多远都看的是清清楚楚，非常显眼呐。 刘瑞奇总裁正在主持一个专题会，所有的负责人都参加了，主题只有一个，研究一年一度的恒源祥联合体代表大会的有关事项。刘瑞奇说了，同志们，恒源祥的理念与众不同，当别人低调的时候我们就要高调，当别人节约的时候我们就要奢侈，我的意见是会一定要开，而且要突出三个字儿：多高大。一是代表的人数要多，多到3000人到5000人；二是规格要高，要住5星级酒店；三是会场要大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？我建议今年咱们就走进人民大会堂去开会。哎呀，刘瑞奇的一番话不说便罢，这一说好像咸盐丢进了油锅里头，噼里啪啦一下就炸开这锅了，会场哇就一阵的喧哗呀。没听错吧，刚才刘总说什么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开会，这可能吗？有的人就说了，刘总，请问您准备花多少钱呢？预算有没有数啊？刘瑞奇笑着点了点头，伸出一个手指头，这么多，100万？不，100万后面还要加个零。1000万呢，就开这么个会啊？哎呀，有的人嘴不说心里头发疼啊，这至于吗？刘瑞奇接着说，为什么要兴师动众花大钱到北京去开会呢？这也是恒源祥品牌营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，波及到咱们中国，经济下滑，企业倒闭，人人低调，个个自危，各种宣传促销活动也都陷入了低调。这时我们要大张旗鼓高调开会，那是一花独放，万众瞩目，品牌宣传比平时更加重要。其二，我们是民族品牌，靠内销冲击相对较小，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，与去年同期相比仍能逆势增长20%。大家说难道不应该好好的总结一下庆祝一下吗？其三，越是困难越要稳定人心，要鼓舞士气，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就是要让联合体所有的成员有一种成就感、自豪感和幸福感，使他们感受到作为一个恒源祥人的骄傲，从而使恒源祥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。大家说对吗？话不说不知啊，经过刘瑞奇这一点拨，会场上响起来热烈的掌声，哇，大伙儿对刘总的高瞻远瞩心服口服啊，不愧是我们的领头羊，是站得高看得远呐。所以大家从心里头往外服气。恒源祥一声号令，联合体的各路诸侯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是奔赴北京参加盛会。11月29日晚，5星级万豪大酒店那是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。恒源祥总部从上海搬到了北京，店内豪华客房被订购一空，刘瑞奇则入住了最顶级的总统套房。你听听吧，总统套房，大厅里是华灯齐放啊，音乐悠扬啊， 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，从事恒源祥产业的100多个加盟单位，有500多名代表，大家是欢聚一堂。干什么呢？要出席恒源祥盛大的招待晚宴。咱不说好几千人们呢，您听明白了，这些人都是代表，都是负责人。在数一数二的顶级大酒店，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呢，所以人数有限制。除了代表荣县业的之外，其他的代表只能分别入住附近的酒店。代表们是南腔北调，热情交谈，喜气洋洋，共商经营之策，发展大计。主席台上男女主持人正在致欢迎词，两边大屏幕上播放着恒源祥一路走来的历史瞬间。音乐停止，主持人大声宣布，念到名字的请上主席台上来。大家听好，韩斌、张磊、齐霞、贾才玉、龙昌斌、任雅琴，请这六位上到台上来。咱得交代一下，这六位啊，既有恒源祥的生产厂，也有经销商，有的来自江苏，有的来自浙江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念我们的名字还让我们登上主席台干什么呢？于是四男二女纷纷的上台，站成了一排。不知道这主持人呢要耍什么花招，他们有些不安，也有些紧张。现在主持人说话了，我宣布今天是这六位同志的生日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。于是掌声雷动啊，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，台上六位啊闹了半天是寿星，更是惊喜万分呐、啊！大厅里的灯光突然熄灭，从门口推进一辆插满蜡烛的小车，车是花团锦簇啊，车中间的托盘里摆放着一只特制的五色缤纷的大蛋糕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这时最震撼的场面出现了，在摇曳的蜡烛灯中，多少人鼓掌踏步，齐声高唱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这么多人一块儿唱啊，哎呀，笑语欢声在大厅里久久回荡。公司领导逐一登台，送给每个寿星一件精美的礼物，就是带姓氏的一把小壶，那壶可值钱呢，不是一般的壶啊。主持人接着又说，现在请刘总上台颁奖。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，刘瑞奇从座位上一跃而起，冲到了小车的车边，从蛋糕上抓了一把奶油，一个箭步跳到台上。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呢，他已经伸手给每个寿星的脸上抹了一把奶油。哎呀，别看抹成了花花脸啊，人人心里都喜滋滋的，暖融融的，一个个是泪光闪闪啊，台下是笑声一片，掌声雷动啊，浓浓的人情味儿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代表。一个寿星啊动情地说，各位啊，加盟恒源祥真的很温暖，恒源祥的感情和品牌营销一样的出色出彩，我太感动了。不单他感动，我说到这儿我都感动。 我恨不能放弃说书生涯，也加入恒源祥，那真幸福啊。到了11月30日上午9点，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里是张灯结彩，首都新闻单位的记者们是云集于此，十几台摄像机一次架起，镜头直对着主席台。再看那幕布上一行鲜红的大字，是分外的醒目啊，写的什么呢？2009-2012年中国奥委会首家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及新闻发布会。北京奥运会刚落下帷幕，但是恒源祥便抢占了先机，成为奥组委首家合作伙伴。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的4年当中，包括广州的亚运会、伦敦的奥运会等11个大型国际运动会，中国运动员的礼仪装备仍然由恒源祥是独家提供。北京奥运会上，中国运动员的国旗色服装深受好评。那么在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上，恒源祥又会推出什么新款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呀。借助奥运会品牌的提升，恒源祥品牌这一战略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。恒源祥在品牌营销上总是想在别人的前边，走在别人的前边，赢在别人的前面，别人他就是跑步也撵不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在铿锵有力的运动员进行曲中，恒源祥集团总裁刘瑞奇和中国奥组委官员们同时登上了主席台。当两人揭开红色幕布的时候，一个新标志组成的图案出现在大家的眼前。左边是中国奥委会圆形红色的新标志，下面则为五环标志，右边的是恒源祥的商标。在恒源祥和中国奥委会举行的签字仪式后，奥组委的官员握着刘瑞奇的双手，深情地说：“恒源祥永远是中国体育界的好伙伴，一直是中国体育界的好伙伴。”紧跟着，有两位年轻的男运动员双双的登台，只见一个体态修长，一个长得结结实实，这两个人不是等闲之辈啊，都是大名鼎鼎的奥运冠军。一个是蹦床的运动员，叫陆春龙，另一个是举重运动员，叫张祥祥。他们代表中国运动员感谢恒源祥对中国体育事业的一贯支持。那张祥祥啊，更是能说会道，别看是冠军，搞体育的挺能讲，一番话说的举座皆惊啊。他笑着跟大伙儿说：“各位啊，我姓张，哪个张啊？弓长张，哎，就是张弓搭箭，哎，那个张，与恒源祥的第一个字儿有关。怎么有关系呢？张弓搭箭要持之以恒，恒源祥头一个字就是恒，所以才有关系。”大伙儿听完了，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接着他又说：“我第二个字是香，三点水高个象字，就是香水同源，源远流长，与恒源祥的源字有关。最后一个祥字，恒源祥叫祥，我也叫祥，碰到一起了是双吉祥，因此我的名跟恒源祥是密不可分，说明我与恒源祥是天生有缘。”您听听，这哪像运动员说的话呀。 那简直就是个高明的演说家呀。作为代表啊，大伙儿热烈鼓掌啊。您说有这良好的开端，气氛能不热烈吗？紧接着大家纷纷登台发言，发自肺腑的演说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这个会开的是相当成功啊，别看花了1000万，所获取的影响那是没价的啊。大伙儿一个个信心十足，非常受感动。有的人登台发表演说，说过去我们做别的买卖一无所有，自从加入了恒源祥联合体，我们变富了。现在我们买了房子，我们买了车，银行里还有存款，我们钱花不完。就是去年经济萧条的时候，我们还赚了30万。大伙儿听完了又是一阵的掌声。接着发言人说，不是恒源祥，我就没有今天，我也进不了人民大会堂。我要一辈子跟定了恒源祥，跟定了刘总。书说简短吧，发言的人多了，每个人说的话都发自肺腑，没有一点虚词啊。2008年恒源祥联合体代表大会正式的拉开了帷幕，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是富丽堂皇。这次开会几千人全参加了，就在万人的大会厅啊。您去过没有？那太庄严神圣了，哎，从屋顶到下面宽大而庄严呢，人人走到里边都有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，是肃然起敬，感慨万千。这是全中国人民最向往的圣殿呐、啊，而正是恒源祥使大家梦想成真，作为一个恒源祥人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啊。再看大会主席台的背景，是恒源祥的一主二副组成的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新图案，中正为人民熟悉的小安牌头像，下方为恒源祥三个大字，左边为奥组委圆形的标志和五环，右边则是憨态可掬的彩阳，下书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一行大字。那位说，你怎么说的这么清楚？实不相瞒，这个会我也参加了。那位说，你也是卖毛线的？什么时候参加的恒源祥组织啊？都不是。那你去干嘛呀？你看，我接到了请柬，是刘总请我参加的，作为嘉宾也参加了这次盛会。告诉你，我虽然没上主席台，我坐的正中央前8排靠边的一个座，那地方好极了，四通八达，台上台下看的是清清楚楚。我一看呢，昔日里开两会和重要会议的地方，现在坐的是什么人呢？都是恒源祥的领导们在那儿就坐呀。刘瑞奇坐在中央，我心里在想，这个座可能就是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坐的座位，两旁边都是政治局常委坐的座位，现在啊变成恒源祥领导坐的座位了。可见呢，中国老百姓是自由平等的，官民是一家呀。那领导人坐的座位老百姓也可以坐啊，能不使大家深受感动吗？在庄重的国歌声中，2008年恒源祥联合体代表大会是隆重开幕，3150名代表见证了那一庄严的时刻。要说呀，这恒源祥是个出哲人的地方。刘瑞奇的主题报告是充满了激情，充满了睿智。 代表们纷纷登台讲演。咱们说实话啊，他们讲的有的不错，讲的一般般，我在下边听着，有的能听得进去，有的不大感兴趣。我就等一件事儿，就等刘瑞奇做总结发言，我听听这位品牌大师在会上是怎么说的。好不容易盼着十几位代表的发言结束了，最后是总裁刘瑞奇总结发言，终于盼到这一时刻了。我整理整理衣服，洗耳恭听，我要听听刘瑞奇是怎么样做的总结报告。这正是群英欢聚大会堂，长街灯饰披霞光，举杯共饮庆功酒，龙飞凤舞图润。